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三，农历5月20，北京晴见多云，3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授予驻香港部队某旅特种作战一连荣誉称号。 李克强在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紧扣重点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不懈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张高丽主持。 中国与巴拿马建立外交关系。 李丽奋进的五年，超级家族播出上海中心大厦。 台风苗博余威肆虐，广东福建江西多省迎来暴雨。 央广时评，严格督查改革才能见实效。 北京冬奥会会徽年底发布，新建竞赛场馆将全面开工。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陈欣报道。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授予驻香港部队某旅特种作战一连香港驻军模范特战连荣誉称号。命令指出，该连聚焦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按照三个绝对驻军魂，围绕四有要求育新人，瞄准世界一流练精兵，恪守军纪如铁树形象，全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迈上新台阶，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在特殊环境下有效履行了驻军职能使命。先后三次被原广州军区驻香港部队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连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命令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要努力向该连学习，像他们那样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强化官兵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权威、维护核心、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像他们那样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紧贴使命任务练兵备战，紧贴实战要求精武强能，努力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像他们那样认真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传承弘扬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严格落实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始终保持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像他们那样按照四个坚持扭住要求，扎实建基层、建强一线战斗堡垒，培育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全军部队和广大官兵要以该连为榜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深入推进练兵备战，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真抓实干，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李克强指出，放管服改革是一个系统的整体，既要进一步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打造权力瘦身的紧身衣，又要善于做加强监管的加法和优化服务的惩罚，啃政府职能转变的硬骨头，这是一个艰巨复杂过程。李克强说，做好今年的放管服改革，重点是做到五个位：一，要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以进一步简政和推进证照分离为重点，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清单管理制度； 二要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全面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切实减少社企收费，不折不扣落实今年已出台的实企业减负10,000亿元的措施。三要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破除制约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各种羁绊，下决心彻底打破各种互为钳制的审批怪圈。除涉及安全环保事项外，凡是技术工艺成熟，通过市场机制和事中事后监管能保证质量安全的产品，一律取消生产许可。落实95%以上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管理的开放便利措施，吸引更多外资。四要为公平营商创造条件，放管结合并重推进。无论是综合部门还是专业部门，都要落实监管责任。五要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大刀阔斧砍掉各种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大力提升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气暖等公用事业单位及银行等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效率，打破信息孤岛，提高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李克强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主动倾听市场主体和群众呼声，勇于实践，积极探索，筑牢法治保障的基石，不断把放管服务改革推向纵深，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在北京签署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巴拿马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昨天上午，巴拿马副总统兼外长德圣马洛在钓鱼台国宾馆与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双方还签署了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两国高层的会晤立即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会谈后，王毅同德圣马洛共同会见了记者。王毅表示，在这份联合公报中，巴拿马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巴拿马共和国政府从即日断绝同台湾方面的所谓外交关系，并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也不进行任何官方的往来。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拿马共和国决定自公报签署之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中巴关系掀开了新的篇章。 与此同时，巴拿马总统巴雷拉通过电视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中巴建交。 我向全国宣布，我们决定在2017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有信心认为，现在正是巩固两国关系的适当时间。 巴拿马作为美洲的重要国家，一直被台湾方面看重。从去年12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后，尼日利亚、斐济等国也都接连撤销了台湾代表处，停止与台湾当局进行官方往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昨天应询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中巴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台湾当局应当认清客观大势，做出明智抉择。 砥砺奋进的五年，超级家族。 超级家族今天出场的成员，上海中心大厦目前是我国第一高楼。在与央广记者冯硕对话时，上海中心大厦对自己的安全保障和环保理念都信心满满，请听报道。 你看你个子这么高，一定特别不好买衣服吧？但我看你这件裙子很漂亮，看上去是修身剪裁、量身定制的那种。 说的我还挺不好意思的。其实呢，我这身衣服不仅仅是漂亮修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能降低风灾荷。到了夏天，我的家乡上海可能会遇到台风天气，尤其我个子又高，上面的风就更大。当初给我量衣打板的时候，上海中心大厦总工程师葛青就帮我制作了好几张图样呢。 这里面我们就做了很多试验的对比， 扭转九十度、一百度、一百十度乃至一百八十度，最终我们选择了扭转一百二十度，它能降低风荷载24%。另外一个呢，它的整个建筑的体型的比例也比较匀称，那么使得这个技术和艺术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 听说你特别注重绿色环保的理念， 可不是吗？在我的121层还有一个风力发电系统，里面装有270台风力发电机，每年的发电量大概是119万度左右。而且呢，为了更好的节电，我内部还有一整套智能照明系统。究竟有多智能呢？那得请上海中心大厦电气工程师孙华来说说。 在办公人员的桌面上，然后台灯上面呢，它有一个叫光度感应器，它来自动调整照到桌面上的这个灯具的一个功率。然后呢，在那个电梯厅，包括我们卫生间区域里面呢，就是安装了一个就是说叫存在感应器，长时间如果没有人了，那么它会把这个灯调到最暗，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大概节能到30%到40%左右。 你看你这全身上下真是集合了最尖端的技术和绿色理念。听说上海中心大厦现在只是试运营阶段，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呢？ 接下来呀，各功能板块都将开启，包括像以后这里会有一个最高的酒店，我脚下的群房会是一个商场和会议中心，在这里办公、生活、居住其实都能够得到满足。等全部正式投入运营了，欢迎你再来玩。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今年第二号台风苗博昨天中午进入江西后强度持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14点停止编号，但苗博给江南、华南等地带来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多地中小学停课，农作物受灾严重。央广记者谢元森、郑树、杜金明报道。 受台风苗博影响，昨天广东省汕尾、惠东、惠阳三个市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当地幼儿园、中小学校停课一天。深圳昨天也进入暴雨模式，深圳地铁车公庙站遭遇水淹，一度停止运行。作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国家防总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三个工作组协助地方开展防御工作。台风苗博还给福建全省带来了持续性暴雨过程，福建省防止启动防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昨天18点前把莆田以北沿海养殖鱼排上的老弱妇幼人员全部转移上岸，闽中、闽东、闽外钓鱼岛渔场的渔船到港避风。福建省防汛办调研员李梅： 全省可能大部分地区都会有暴雨的大暴雨，这个系统今天会给我们造成100到200毫米的降水，局部可能还会超过200毫米。这场暴雨目前来看至少要持续到16、17号。 同时江西也迎来了狂风暴雨，为了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城市积水，南昌市启动了新型的智慧排水系统，缓解城区内涝。在浙江宁波，截至昨天晚上20点，全市平均雨量达到154毫米，全市主要河网处于中高水位，部分低洼地段出现了较深的积水，有2座大中型水库超过汛控水位。宁波市防汛办常务副主任劳军灿： 全市到目前为止有近1万亩的农田周边这个地质灾害危险，也及时的转移了人员，及时关停了周边化工厂的灯厂。 针对台风苗博的残余影响，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方大部、东南沿海还将出现大到暴雨，需要警惕发生城市内涝和农田滋害的风险。 央广消息，6月上旬，国务院安委会启动第四批安全生产巡查，8个巡查组陆续进驻内蒙古、上海、湖北、海南、西藏、甘肃、青海等7个省级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监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巡查结束后，将首次完成全国省级政府安全生产巡查全覆盖。巡查工作以查问题、促整改为主要任务，将加大企业现场检查和媒体曝光力度。对现场抽查企业发现的问题和隐患，巡查组直接提出处理意见，并督促地方认真查处落实。对企业存在重大隐患但地方多次检查未发现或发现不处罚的，倒查地方政府和部门责任。对典型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隐患，同时在媒体进行曝光。 央广时评：严格督查改革才能见实效，撰写刘黎。中共中央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意见，回顾历次中央深改组会议，落实督查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改革、推进改革的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意见的出台标志着督查落实工作进入建章立制阶段， 在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大局中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深入开展改革督察，努力使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已在各部门各地方形成共识。以正在进行的督察工作为例，国土资源部近日全面启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督察工作，15个督察组将赴33个试点地区实地督察农村土地征收、宅基地制度改革等工作落实情况。两高督察组近期在福建、天津等地对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进行督察。中央环保督察组今年将实现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江苏、湖南、四川等地探索实行深改领导小组分级督察，省市县不同层级各负其责，各有侧重。各地区对督察内容和程序也越来越明确，纷纷拿出施工图、时间表，试图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督察工作推动改革任务精准发力。不过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实、政策落实不力等问题仍然存在，遇到改革的难题绕着走，以文件落实改革却拿不出实质性举措，九龙治水，责任不清，导致改革陷入空转。改革向纵深推进，需要不断拓展督察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改革到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里。意见明确，要强化各级党委的督促检查工作主体责任，既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又查认识、查责任、查作风。明确责任，让督察工作有了抓手。一方面，督促地方一把手亲自挂帅、亲自部署改革工作；另一方面，地方深改领导小组等部门要分解改革任务，确保责任落实到人，督察准确到位。解决问题是督察的根本，只有深入基层，扑下身子，一竿子插到底，才能看到真情况，发现真问题，最大程度地发挥督察效能，为改革落实提供持久动力。 基层领导班子是推进地方发展的关键力量。去年湖北省钟祥市湖集镇通过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为全镇17万老百姓选出了接地气的好领导，谋发展的新面貌。央广记者林书、湖北台记者何斌、钟祥台记者肖丽华报道。 还没走进湖集镇福利院崭新的大门，福利院院长肖志宽就自豪地当起了讲解员。 这个月我们有活动室，这个老人健身房。 当地的老百姓告诉记者，除了福利院、安全饮水、天然气入户、零化工转型，好多接地气的项目都在去年换届选举之后落地开花。现任湖集镇副镇长的徐新华就是在去年的换届中从外乡调任而来的。当了十几年村官的他，在选举前不免忐忑： 我新来，什么人都不熟悉，别人对也不熟悉，凭什么投你的票？ 随着选举推进，徐新华悬着的心慢慢放下了。他发现自己长期扎根农村的工作经历，在选举中成了代表眼中的香饽饽。湖集镇党委书记任海清： 我们组织在推荐的过程中，也侧重于他对农村工作的熟悉。他到任领导班子之后，可以改变我们班子的工作经历和结构。 最终，徐新华以99%的得票率高票当选。在钟祥市，像他这样从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中选拔而来的干部共有18名，他们的上岗让乡镇领导班子更接地气，更加多元化。尽管换届已经接近一年，但在湖集镇领导班子的眼中，只有接地气、办实事，才能回报全镇17万老百姓的一张张选票。湖集镇副镇长徐新华： 我们听来不容易，你在干，别人在看，老百姓是最实诚的，你给他办了事没办事，他心里很清楚。 特别策划天下英才，今天播出纳米强人王忠林，采制央广记者潘毅。 在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外籍院士王忠林眼里，自己研究的纳米发电技术正在颠覆传统的发电模式。眼皮动一下，手指头动一下，走路、心跳，包括手臂的挥动、车轮的转动等等，在王忠林的研究中，这些机械能都可以变为电能，都可以为设备提供能量。这也让纳米发电技术在物联网时代看到了无限可能。柔性摩擦纳米发电机是王忠林手里的一张王牌，利用这项技术织成发电网，甚至可以直接放在海面上，在海浪的波动中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取能量。但是王忠林说： 那你说你这东西好像挺简单的嘛，那为什么这上百年来没人去发明它？哎，就是被忽略的现象后面，它在隐藏着它未来应用的陷阱。 2010年元旦，王忠林本打算结束在北京的工作就动身回美国，却在办公室桌上看到了一封院士春节联欢晚会的邀请信。 我也没想多，就去院士联欢会，就碰见了白春礼院长。没有这些，我肯改票走就没这事儿了。 可每当描绘起自己研究成果的应用，王忠林就会不自觉地提高音调，语速也加快了。他的愿望就是用自己在科研领域的呕心沥血去改变世界。 我们做研究要能做到书架子，也能上货架子。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两个架子都可以上，这个咱们说的顶天立地吧。 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国际奥委会北京2022年冬奥会协调委员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议，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表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将于今年年底前适时发布，雪上项目新建场馆正在抓紧规划设计，相关场馆已开展土地平整工作，京张高铁、延重高速等重点项目进展顺利，三个赛区的市政、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已启动建设。 央广记者张文报道。在昨晚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中国国家男足对阵叙利亚队的比赛中，中国队在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以2-2遗憾战平叙利亚队，进军世界杯决赛圈仅剩理论上的可能。 新闻动车组，2016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民政部表示，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借恐吓拉票等破坏村委会选举。中国、巴基斯坦两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演习，请听报道。 2016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近年来全国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知识产权创造数量、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速，去年每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8件，同比增长26%。不过近两年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知识产权运用增速也随之出现较大幅度放缓的情况，去年专利权质押融资金额433亿元，同比下降了约22%。国家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韩秀成： 知识产权运用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趋势相关度比较高，着力提高知识产权运用的规模和效益应当成为当下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旗帜增效。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民政部副部长郭昭熙昨天表示，要将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排除在村委会候选人之外，重点加强对房屋拆迁、土地征收、村集体资源和资产开发、国家惠农工程项目等的监督，防止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干预、操纵村级事务、侵犯村民权益。 对于黑恶势力通过冲击会场、恐吓百姓、恐吓选民拉拢贿选等操控方式干扰、妨碍、破坏选举，假借选举活动从事刑事犯罪等活动的，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坚决予以打击。对于村委会班子当中有涉黑涉恶行为的，一经查实将启动相应的程序，及时终止其职务，坚决予以清理。 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准备进行五级战斗演练， 占领两两舰右战横布局阵位。 当地时间上午10点，中巴海军舰艇抵达会合地点，组成单纵队，在长春舰的指挥下，首先组织航行补给演习，在随后展开的联合防空演习中，巴海军一架 F-27 海上巡逻机分3次从不同威胁方向进入，模拟来袭飞机和导弹，编队组织对空防御和模拟射击。经过5个多小时的紧张演习，当地时间下午3点，中巴舰艇分航，参演各舰艇相互致意。巴海军驱逐舰支队支队长摩阿德阿敏准将与中国海军编队预备指挥所指挥员龚元新大校相互登上对方编队指挥舰，实施演习联合指挥。指挥员沈浩表示， 我相信我们两国海军合作的水平会不断的提高，中巴两国海军的友谊会不断的得到发展和深化。 央广记者徐小雨长春舰报道。 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上启动。教育部要求各高等学校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积极主动做好网上咨询。 5G 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昨天发布， 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5G 有望带动我国直接经济产出6.3万亿元，就业机会800万个。 以“开放的中国，精彩吉林，相约世界”为主题的外交部第八场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昨天举行。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最近，天津市委组织部制定的机关党员干部使用微信实严禁行为规范，浙江省委办公厅则发布党员干部微信微博行为十条戒律。 法制日报指出，新规为党员干部在微信上的行为画出红线，不单独是给党员干部使用微信立规矩，更是将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的触角向微观层面的延伸与覆盖。 日前，摩拜单车在安徽六安投放不到半天，就被竞争对手永安行扣押。委托永安行执法的六安市城管局认为，共享单车需依法获得审批，可是行政审批部门却认为此事无法可依。 新华网刊文批评，事件症结在于行政机关法治观念的缺失，严必称审批并不符合中央一直要求的简政放权理念，事前协商、事中指导、事后监管才是解决的最好方案。 河南省计划遴选一批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与当地优质普通高中联合举办综合高中试点班，实行职普融通，使职校学生有上普高的机会，普通高中的学生也有选择职校专业课的途径。 经济日报认为，职普融通实际上是给了学生先试吃再点菜的权利，允许学生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做出合适的选择，实现教学资源共享，对学校的教育发展也有很多益处。 湖南省高院最近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在湖南汨罗一个农家院内，犯罪分子非法处置并销售了140多吨医疗废物和医疗垃圾。此案共有来自湖南、湖北、河北、江苏等地的12人因污染环境罪获刑。 光明网提出，这条医疗废物跨省黑色利益链揭示了医疗垃圾回收、运送、处置等多个环节存在的重重隐患。要破解问题，相关部门必须要加大惩罚力度，完善设施配套，强化监督管理。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3号在安卡拉批评多国联合制裁卡塔尔的行为，呼吁沙特阿拉伯带头与卡塔尔和解。 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13号正式辞去总理职务，当天爱尔兰总统希金斯在总统府接受了肯尼的辞呈。 马德里检方13号确认，已对西甲皇家马德里队球星克罗纳尔多提起了诉讼，他被指控逃税超过1470万欧元。 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晚宣布，法国和英国将实施新的共同反恐计划。这一计划除推动法英两国情报和反恐部门加强合作外，还将推动两国加强互联网反恐。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为您带来。 问热点：奥迪 Q5 车内异味被扎堆投诉，车内空气质量监管盲区如何处理？ 追进展：世界史不是历史学。山西吕梁恢复考生面试资格，常识问题为何相关部门屡屡犯错？ 对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王延新、文琪，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